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近日表示，农业继续扩大开放，主动增加进口是中国既定的政策。中国将积极稳妥有序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消息，14种医保目录内抗癌药将迎新一步降价，降幅在3%到7.8%之间，平均降幅为4.86%。日前，最高法下发通知，要求切实提高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日前，中国与白俄罗斯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正式生效，中国公民拿上护照说走就走的目的地已经达到了70个。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大洋49航次历时250天完成任务，返回浙江舟山。北京公交集团将实施回龙观新村区域公交线网的整体优化，3条公交线入驻回龙观新村。国内3大视频网站和主流影视公司联合发布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40%。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969。 梅艳芳以醇厚低沉的嗓音和华丽多变的形象著称，被称为百变天后和东方麦当娜。她是大中华地区首位在同一个演唱会换多套歌单，在不同专辑封面和音乐录像带有不同造型的歌手，曾引领了粤港地区的时代潮流，是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和中国金唱片奖艺术成就奖的最年轻得主，至今仍然保持着华语女歌手全球演唱会场次的最高纪录。 你的念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深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1985年，周慧敏和李克勤一起参加了歌唱比赛。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慧敏是红透了半边天，演唱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是香港男生的梦中情人。她的形象是90年代香港男人心中一个最清纯的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完美无缺。当年的审美因周慧敏而变得简单传统，原来美女可以是浓妆华服的美艳女神，也可以是清新质朴的。

是友情比爱情永久。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七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0.8%，均达到年内次高点。一至七月平均，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4%。12号下午，第12届永定河文化节开幕式在北京电视台大剧院举行，8集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也同时推出。公民网络电子身份标志 EID 在黑龙江大庆投入应用，市民通过相关 APP 绑定电子身份标志，即可便捷办理与生活相关的部分业务。国家医保局宣布下调14种抗癌药的药价，并要求9月底前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都要按照调整后的新价格公开挂网采购。云南省住建厅等多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将重点整治投机炒房、房地产黑中介、房企违法违规及虚假房地产广告等4大类22种违法违规行为。本月民航局公示了7月份第3批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严重失信人名单，并新增946人。日前在美国举办的2018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决赛中，哈尔滨工程大学亿维代表队夺得了冠军。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20岁的这个年纪，离开了一字头无压力无烦恼的少年时代，开始了面对社会的二字头青年旅程。20岁是人生的又一个岔路口，有人选择升学深造，有人选择步入社会闯荡。每个人在年少时都有过不同的选择与奋斗。20多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哭哭哭。

就算物换星移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不换心意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福克斯提起这个名字，就好像在30岁的年纪偶然又听到了一首少年时期痴迷的朋克音乐，脑海里浮现的竟是大学时期刚刚拿完驾照，晚上和朋友偷摸开着车出去的荷尔蒙回忆片段。仔细想想，自从第二代福克斯进入中国市场到如今已经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台有着20年历史的经典两厢运动车型，不知承包了多少和我差不多年代朋友的青葱记忆，应该可以算是一位合格的汽车启蒙老师了吧。如今这款经典车型迎来了它全新的第四代车型，对于外观设计，这款车绝对算是耐看，更宽更低的车身，更长的轮距，更短的前后悬，向前推的 A 柱比上一代车型显得更加的激进和运动，车身线条非常流畅，个人觉得这是一款设计偏向欧洲风格的车型，尤其看起来最协调的 ST Line 车型，降低的10毫米车身高度，再配上熏黑的前格栅和更大的强灰色轮毂，最为顺眼。 新款福克斯车内减少了50%的物理按键，中控操作区域也被明确的分为上下两个区域。再搭配交互系统的触控大屏，整车的人机交互算不上激进，也没有夸张的大屏，但作为一款以运动驾驶见长的车型来说，还算中规中矩。驾驶质感方面，新款福克斯的优势在法国南部的山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 ST Line 车型，由于车身高度降低了10毫米，悬架支撑非常好，再加上高强度车身以及 SLA 长短臂高峰后独立悬架，让这台车的底盘表现更加的扎实稳健，在公路很难探测到这台小车的极限。方向盘相较上代车型来说更轻了，但指向精准性却还是那个味道。对于福克斯来说，全新一代福克斯车型产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要传承和延续产品本身的经典之外，也肩负着帮助福克斯摆脱在华销售颓势的重要作用，所以福特针对中国市场和需求，在产品层面会做出适当调整，例如会有中国市场专属的定制设计，你期待吗？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聪明的人都需要懂得规划时间的力量，善用时间，让你可以在普通生活外开辟出更多的可能性，也许其中的一两项努力就会变成你的一技之长。所以当一个人越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就能越早享受时间的红利，自然也会越活越体面。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 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在这个商品高度发达的时代，很多人都只懂得买买买，让很多不必要的物品堆满了房间，属于自己的空间越来越有限，生活也越来越压抑。懂得管理空间的人，能够重新审视自己与物品的关系，慢慢地从关注物品转变为关注自我。当一个人懂得处理物品与自己的关系时，生活的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舒适，自然就会越活越体面。 春来春去去

就是不懂温柔，不够纤细，不能了解你，到最后我们的爱降到谷底，后悔已来不及，背离了你，背离自己，固执地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我就是不会放弃，不想逃避，不能没有你，让寂寞沉沉沉到心里，沉默的夜色里，你的脸却分外清晰，寂静的车厢布满冷冷空气。相反的方向离去，我就是不会放弃，不想逃避，不能没有你，只好让寂寞沉沉沉到心里。沉默的夜色里，你的脸却分外清晰，寂静的车厢布满了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想就飞，爱一遍就变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我陪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 但愿重新跟你醉，但我知你的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国家一级演员柳静， 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能够给观众留下一个刻骨铭心的难以忘怀的形象，这就是好演员。观众记住了，将来比如说一说起邓世昌，马上想起来李默然；一说起林则徐，马上想起赵丹；一说起毛泽东，马上想起唐国强；一说起周恩来，马上想起刘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这种，就是说能够让观众永远记住的我们的优势。你历史人物存在多久，他成功的扮演者就存在多久。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跟他们演讲的时候说，别人奋斗了，最后说这个人很成功，他现在已经是多少多少亿的身价，他现在已经是什么样的，我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造就培养了多少个千千万万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觉得我的价值在于得到了社会对你的认可。 内地流行男歌手张杰， 有人喜欢平淡过一生，其实我也是喜欢平淡过一生的，但是在这里面我多了一个热情，多了一个梦，多了一个梦想，就是说我就是喜欢舞台，我觉得我没有舞台我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只有唱歌才能给我快乐，我只有看到了我唱完歌之后大家的那种明白懂得享受的感觉，我觉得我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是这样考虑的。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1863年8月13号，法国著名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逝世。1890年8月13号，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出生。1899年8月13号，美国著名导演希区柯克诞生。1910年8月13号，近代护理学与护理教育创始人南丁格尔逝世。1912年8月13号，人类首次发现癌细胞。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1961年8月13号，象征冷战与德国分裂的柏林墙动工修建。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No.